的悲喜，今生无缘，来生再聚。爱与恨呐，什么玩意？船到桥头自然醒。且挥挥袖，莫回头，饮酒作乐是时候。那千金虽好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郭嘉露带出的《我喜欢懒懒的》，梁汉文带出的《我就是忘不掉》。

想触动，每一次和你在